我哋啊，今日又阿敏哥今日换咗衫啦。上次有打胎，今日唔打啊，今日比较冻啲啊，咁所以咧个个着衫都多咗。咁啊，上几回倾偈咧，倾到李小龙，问阿敏哥啦，系敏哥，系咪好似李小龙呢啲咁样嘅高手，其实唔系容易有咧？ 你讲得非常之啱。以我同小龙虽然唔系话成日有来往，都是一个很普通的，就是都大家互相尊重。以他的小龙的高度的体重，我想这个世界上都很难找第二个跟他这样的体重的这样的高度，他能够打出来的那些拳脚这么快和这么重，是很少有人。 你知道他 这个就是叫武术家， 他一锤可以去到多少磅？ 就呢啲真系出边传说嘅啫，有啲又话几百磅啊，我谂二百零磅一定有噶啦。 你都有 啊？我后生年都有啦。 好犀利！ 就系呢啲就唔系话咁困难嘅事嘅。但系李小龙唔系个拳，佢几百磅嘅，系佢脚犀利。 哦， 佢脚同出拳咁快，咁啊脚啊梗系重过拳噶啦，啲唔使讲噶啦吓。你挡到佢自己都会跌落地下，而且佢系从细打街头交。打惯咗，所以佢打交咧就都非常之有经验嘅小 龙。你知唔知咧？我同人讲，我话咧，我有机会咧访问阿维文哥，咁嗰啲人托我向你问，佢话你初初咧细个人打交啦，一路打咁，我哋初初打交时候有冇惊嘅？ 任何人初初打交都惊噶， 系嘛？ 系啊，啊个心惊啊，但系你打得多就唔惊啦。 哦。 你成日打都唔，即系习惯咗咯。我以前做保镖嗰阵时，跟阿坤嗰阵时，真系日日都有交打噶， 日日 都有噶。有时即系三两日冇交打，已经好开心，佢好开心噶啦。 啊，哇，咁犀利啊！ 一开始冇办法啦，因为阿坤哥生意大， 仇家多， 唔系话仇家多，你知佢做咩生意噶啦？好多地方嗰啲人系搞搞争，有啲攞住唔俾钱，有啲咁我哋出去就打噶啦。尤其是你做呢啲咁嘅档口，卖呢啲咁嘅嘢，周时都有噶啦，打交，所以要两三日冇交，但系好开心， 好开心， 好开心。 但维炳哥，其实会唔会好似做运动咁样，即系越打越过瘾，即系一日唔打咧，真系身痕噶。 睇你点个情形点样？ 好似啲跑步啲人跑出嚟都系唔舒服噶嘛。 我打啲长交，我认为咧，又冇乜妻人，又唔怕拉，咁你会打得非常之开心嘅。 哦， 打得好 快啲啊！ 啊，都系啦，因为我首先冇妻人嚟拉你，系嘛？入你表演打，而且对手又唔系好强，咁你就真系会有啲都系 有啲忍耐， 有啲功夫出嚟啦。一般打交都冇乜功夫 嘅，冇乜功夫。 斗快斗狠、 哦、 通常都冇乜功夫，扎过马凳呢啲系拍嘅先嘅啫， 真系拍嘅啫。 跑埋啪啪，你冇你唔理，我都你都唔好理我学边招，我亦唔会话俾招，学边啲，亦带上嚟都睇唔出你用边招。 即系，但系如果你系学过咧，就方便啲咁。 方便啲，同埋 用拳底啊嘛，你 尤其是我哋又学拳击嘅，越简单越好，好似你话斋，越简单越好，复杂就太过麻烦啦。你谂边啊？简单，好似拳击西洋拳，四招，左右直除吉，阿伯吉嘅勾拳几招， 就搞 你都属于打交系用呢几招啊？ 就搞掂啦， 下定啊，砰砰砰啊，砰！打佢瞓低，打佢唔瞓低，自己要走。 咁脚啊，冇飞得咁高噶。 真正打交个脚咧，就系唔可以过心口 咯， 容易俾人挡到啊嘛。你一到心口，我一托你个脚，或者我一捉你脚，你都跌落地。 要人就翻噶咯。 一般都系打呢个下身嗰度。 咁即系冇话 好似啪，我就 冇话好似 Bruce Lee 咁踢咁高，好睇嘅啫。 嗰啲要拍戏嘅啫， 嗰啲拍戏嘅啫， 啊，咪好睇嘅啫，真嘅打交唔会话系唔会过头噶，点会过头噶？好少噶， 好少 吓。 咁我想问咧，我识得一鬼人，佢叫歪嘴林啊，歪嘴林。 佢话同你一齐做保镖啊，佢同你一齐。 嗰时系，因为嗰时阿坤哥嗰时嗰班保镖，因为阿坤哥俾人斩咗。 呢单嘢你讲过，但系咧好多啲人咧，嗰啲 fans 又未听过嘅，就话咧就传嘅话咧系阿坤哥咧遇袭。你喺度嗰个挡咗，如果唔系咧，佢都几头痕噶嗱，呢件嘢系到底咩回事咧？那个地点又喺边度咧？ 而家讲咧都几廿年噶啦，因为嗰阵时潮州帮咧，都分开噶， 都有几帮啊， 都有分啊，潮州人、学老人啊啲咁样，咁当时嗰个环境咧，香港叫百花齐放。啊、我都讲过啦， 讲过好多次， 有 得玩， 有得玩都有噶啦吓。咁啊，差人同捞家当然就合埋一齐啦、但系都会有同另外一班唔啱嘅。 即系差老师间都有唔啱嘅敌对， 大家都做，譬如我系做呢份嘢嘅，佢又做份嘢嘅，大家都唔啱嘅，好简单。我在深水埗买这样东西、我全个深水埗的差人我都全部搞定了、派通晒片的了，一日派很多片的、我这里派片在深水埗，你外来人入来这里卖、 当然不行了 、我们就要去搞他咯、捉他咯，去打他咯、送他的货咯、即系咁简单啫嘛，咁、好啦，你扫人，人扫你，系嘛？咁而讲开阿坤哥嗰次二集嗰阵时咧，就都成我谂都成五十年噶啦，四廿几年啦，就喺旺角， 旺角 有人叫做 百利 咩利，百利潮州酒家，咁、我啊。老细啊，成班啊，好多人都喺度噶啦，几个啲 保镖， 嗰啲保镖都喺度噶啦。咁啊，食食下嘢，有几个拿住嗰啲刀，都唔系西家刀啊，我都未见过啲咩刀 啊。 一嚟到咧，就向住我老细 喐手， 喐手。咁我见嗰班人揞埋嚟四话，我急住咁就追老细啦。老细佢一嚟到，佢都唔知嘛，就劈下嘢，我老细都中意。 哦，仲阿爷， 坤哥仲喺面，吓，劈劈好，跟住我就唔系双双台攋起，冚住老细，就喺度，大家打几下，即系唔系跑啦，因为佢哋嚟斩人都三两下，就走啦嘛，所以吓，斩唔到咪走咗去咯，我话中咗招啦，我话呢度中咗刀啦，我老细边个中咗刀？呢啲系好耐以前噶啦， 系咪就系呢单嘢咧，就令阿维敏国声名大起啦？ 咁嗰个时喺江湖上都传收好紧嘢，即系嘛？咁 其他啲保镖有冇打 咧？以前佢嘅班保镖， 讲笑死啊！ 我哋未做嘅保镖之前咧，佢都有班保镖嘅。嗰班保镖最后生，我觉得都五十六岁 啊，咁都 六十岁噶啦。但呢班保镖咧，曾经系后生嗰阵 时啊， 听讲喺汕头一个打十个嘅。 哦，后生嗰阵时一个打十个。 汕头啊，潮州一个打十个嘅。 啲潮州 啊，又话识功夫啊，又开馆啊，啲咁样。喂，打交。梗系后生仔犀利啦， 咁噶 系咪啊？老人家，大佬你个拍电影啊？系咪？ 罗家良啊？ 啊！一冲埋嚟，走得最快就嗰几个， 系嘛？走咗， 直情冲落楼下走咯，唔系冲追人啊！俾人惊啊！ 惊， 即系佢个新手齐走佬， 咁走老细， 唔系 咁老细点算啊？ 我 就有你啫， 你要识啦阿林哥，你最嗱系咪啊？沙尘超 喺度啊！ 阿牛 啊，嗰日 系咪啊？跟住我嗰次唔翻啦，佢哋跟住系咪打几下佢哋走？因为我见住老细先啦，老细中咗刀嘛，系咪？跟住去医院啊，跟住就后嚟我哋知道系为咩事，都报咗仇啦！我哋一样啊，报仇啦， 报仇嘅 啊，报咗仇， 因为阿坤嗰个人有仇必报， 系嘛讲噶，咁勇敢。 我呢个有仇必报嘅，都报咗仇，但系边个唔好讲啦，个人仲响度，即系对方个人都仲响，系嘛？边个嘅就唔讲，大家都知啊，讲 即系咁讲，好似阿李仔坤啊，佢系咪高高大大？ 唔系。矮矮地噶咋，五尺五寸到，肥肥白白，靓靓仔仔噶， 睇唔出噶。 佢皮肤好白，佢上海人黑雪雪咁样行到眼黑眼。 佢唔系上海人， 佢唔系上海人，佢老婆上海人， 即系冇人。 佢两个老婆，一个老婆上海人，一个老婆系潮州人。潮州人个老婆咧叫阿玲，同佢好。 玲姐， 阿玲姐， 我见过。 而家同我哋都有联络。 我见过佢，因为嗰阵时咧，阿文哥咧个女啊，唔知嫁女抱孙啊。好，佢请饮，诶、欸，我咪撞到你嘅，你饮醉咗先走啊！ 哦， 佢一零啊，玲姐都系船啊！我佢话咧呢个就陈仔坤嗰个老婆，嗰、那个上海婆，即系你如果你话咧唔识阿坤哥咧，你睇佢样唔相信佢咁猛嘅。 系啊，佢肥头凸耳 啊， 同埋成日睇佢好似嗰啲好有学识啲人咁， 即系文人，即系谂 唔会话好似。 佢先系大哥， 冇，肥人肥人之中，佢都算几靓仔下噶， 真系嘛？即系冇人谂到，即系唔绝对唔系电影拍嗰啲咁嘅大哥，唔系，系咪？我想问阿维稳哥咧，你见过咁多啲大佬咧，系咪真正嘅大佬咧？好少好似电影拍到咁样嘅话咧， 咩啊？ 好少话好似电影拍到啲大哥咁嘅凶神恶煞，有好多好斯文嘅啲大哥， 嗰啲系拍戏啊， 拍戏啊，真 戏俾人睇。做大佬梗系恶凶残恶， 其实唔系喎， 唔系啊，有啲大佬真系斯文到不得了噶，好似先生一样噶， 好似老师咁 啊，好似我大佬阿细哥咁， 系啊， 望落去成个先生一样，边似大佬嘅啫， 像榜先生咁啊，边似，真系你谂都谂唔到佢啊， 讲嘢又斯斯文文，边有我哋咁粗鲁噶？ 细哥一望，呢个系你唔系点我，真系喎，但就算咧嗰阵时，我见过汉哥啊。佢都唔系咁凶神恶煞嘅啫， 嗱我问过呢啲都系车到嘅啫，白无常嚟嘅，佢都系斯斯文文。 系啊，唔知喎，你见到佢，你唔会谂到。到同我讲，你坐一阵，我行先做乜啫？我一阵翻嚟点咧？佢话我去喂只狗，我只狗系西施狗，佢喂狗喎。你咁慈祥嘅，你唔会谂到黑白无常，白无常系佢。 好多江湖中人都好有。好有善心 的，系啊系啊， 佢做咩生意唔会理佢，但系佢赚到钱，潮州人学到人埋，佢攞啲钱出嚟救济下，救济下啲同乡啊，或者嗰啲咩喜庆啊，咩嗰啲潮州人好兴嗰啲 打斋打潮， 打潮 打 潮啊， 打潮嗰啲， 佢都攞出嚟捐啊，因为我老细成日都捐钱嘅，系啊。哎呀，呢度又做嗰啲嘢，又要做嗰啲慈善。 坤哥开间仙乐师嗰一期啊，我嚟玩嘅啫，系嘛？嗰啲好细。 个仙乐师舞厅当年喺香港舞厅之中算系 好出名， 好出名 跳舞啊嘛。 嗰时香港几个大舞厅 系 最出名啊，东方啦， 杜老 杜老志啦，啊 新加美啦， 新加美后来啊。仲有个叫咩？ 金凤池 啊，金凤池啊，嗰个年代即系六零年代啊，呢啲 就超出名， 超出名， 好玩， 因为尖沙咀嘛，靓女又多， 多系啊， 尖沙咀特别多靓女嘛，咪多啲人嚟咯。咁啊，第一老板系阿坤哥，系捞家，咁啊好多即系大家捞嘢嗰啲咧。倾偈嗰啲咧， 上嚟呢度 就上嚟嗰度，即系所以好多探长啊，潮州探长啊，嗰啲散仔又好，沙子又好，咩仔好，都周时上嚟跳舞。嗰时跳舞好警察，佢跳舞好似疯子咁啊，大佬， 冇人理啊， 冇人理噶嘛，边 个夜总会捧歌星吓地啊， 即系佢哋翻紧工都系上去噶咯， 系啊，有啲 佢工作一部分嚟噶， 出嚟又佢翻咩工？有攞支枪行咗去，佢话：，哇！你签报我做咗乜嘢啦？其实佢唔系，佢行街陪老婆去食饭，去玩，去 跳舞， 系啊，冇乜嘢做，你冇嘢俾你做，乜嘢人同你做晒？ 咁我想问啦， 乜嘢俾人做晒？你收钱啊？万一人帮你收，你咩都唔使担心。 肥仔坤保镖咧，有冇薪水啊？ 有， 我有薪水。 但系佢薪水又咁嘅，以前我跟佢咧，佢唔系一个月出游俾你。你去个档口，嗱，先头先冇听，周份人工， 啊，二十蚊，今日咗。去到北去到南昌街档口又攞二十万人工，就四十蚊噶啦。 嗯， 翻嚟尖沙咀，我哋嗰、那个嗰、那个档口， 开房，开房， 开房度嗰档嘢又攞二十蚊， 六廿蚊， 一日六十蚊， 一日六十蚊， 先六十蚊好紧要啊，大佬， 一日六十蚊， 啊，但系要做好多嘢嘛，大佬啊，维持秩序啊。啊！嗰啲人嚟買嘢要排隊，我睇下你個而家四圍呢樣冇個擺明大路師樣，啊買十蚊嘅、二十蚊嘅擺喺度賣啊嘛！那個年代咩叫百花齊放？ 咁過癮㗎！ 嗱，個年代就咁噶啦，嚇、啊、警匪大家合作， 嗯， 嚇、啊、警察又有得收入，古惑仔又有人就攞住個。佢哋個檔又可以揾到。 如果大家都係做呢家嘢，有冇衝突嘅咧？有冇衝突嘅？ 冇乜衝突㗎。唔係你好食佢衝突咯。 哦。 啊，譬如你係我阿頭， 嗯， 我幫你收數嘅，咁、嗯、我出面收翻嚟一百蚊啊，譬如一百蚊，咁、嗯、我交翻七十蚊俾你咯。咁三十蚊係我嘅咯。 我仲有呢啲嘢， 知道嘅。即係嗰次咁樣 批准嘅。 啊。 即系攞你 咁我话咁我系你个收数仔嚟噶嘛？咁、嗯、我手下又要有几个帮我收噶嘛？唔、 嗯、 系我一廿去四话去边行得边入得个，我又要养几个人。咁嗰啲老细啊，呢、這个探仔呢、這个沙姐，佢唔使做噶。佢得闲佢打下麻雀， 再好睇 啊！夜晚就夜总会跳下舞啊，去舞厅啊，日头瞓到黄天白日。 冇人理 啊！翻嚟差馆签我名就行咗去噶啦。 啊，冇人理啊！ 翻嚟嗰阵时咧，嗰啲罪案仲少咗噶喎。 系嘛？ 啊，嗰阵翻嚟罪案少咗，嗰、那个年代中啲有好多嘢管住你嘅， 又知道你边个做咗交 人，要知道你边度你边块啦，边跟边个知道晒嘅，你唔好搞到骚扰老百姓。你冇骚扰人， 冇骚扰老百姓呢度做。 我听人讲咧，嗰阵时大佬就开嗰间拳馆叫黑猫。 系啊系啊， 嗰阵时系几时就开嘅咯？ 我啱过咗七几年啊嘛，七二年开噶嘛， 即系已经跟住皮仔坤噶啦。 七二年再仲跟阿皮仔坤。 咁佢点解佢准你去开拳馆？ 尖沙咀啊嘛， 哦、 我要聚一班人响度噶嘛， 哦 嗯、个电话一打电话要落嚟啊嘛，大佬。嗯哇！你唔聚住，你喺尖沙咀，你个地球尖沙咀，唔通我啲你啲马喺元朗啊？打个电话坐， 即系有人坐喺度嘅。 一日大佬冇管人噶嘛，日日都十个八个喺嗰度噶啦。呢、這个走，呢、這个嚟饮茶食饭吹水，咩都喺度嚟。 就你开嘅 啊？ 你开嘅？ 我开噶嘛？嗰次边个支持我开嘅咧？阿坤哥啦， 仲 有《东方日报》嘅老板。 哦， 阿马生， 阿马生支持我开嘅。俾咗一筆錢，我開咗間舞廳咁樣嘅。 啊，舞館 嚇，開咗間舞館，舞廳係舞館啊， 舞館 舞館嘅 係。哦，咁就喺度打拳嘅， 西洋拳。 好多咁好多細佬想到嚟練拳啊嘛，我又有收徒弟啊嘛，咁啲朋友又想嚟練啊嘛，啲兄弟又想嚟練啊嘛，兄弟又想嚟吹水啊嘛，嚇，即係咁樣啫嘛。 好熱鬧嘅， 好熱鬧噶，日日都十個八個啊，十 六個。點解唔做咧？ 麻煩啊嘛， 麻煩， 麻煩， 麻煩。 第一呢啲徒弟啊，出边就搞事啦，好多喐下啲反黑组啊，啊嗰啲上嚟，一听到你徒弟上嚟揾你先咯，系咪啊？ 好，我哋停一停， 我认为麻烦嘅， 休息啊，太麻烦啦。